你好，今天大咖对话的嘉宾是前 Movist CTO 王平，在 Movist 负责公司整体商业变现技术体系的构建和管理，此前先后在百度、高德就职，在百度作为凤巢核心成员，负责凤巢流量变现商业产品的技术管理，随后加入高德担任商业变现总监，负责产品和技术管理，多年职业生涯一直活跃于互联网商业变现领域的风口，对行业技术体系构建有深刻理解。今天我们跟他聊了聊如何搭建核心团队以及如何做好跨地域沟通等话题。即刻时间问，据了解您主导了公司的技术转型，并在早期半年内搭建了一支核心团队，能否分享一下您当时的做法以及是如何吸引核心人才加入的呢？王平回答，首先肯定是要先做一个人才盘点，我们当时盘点下来大概需要6个核心成员，包括运维、测试、算法、工程、业务等领域的相关负责人，后来这个核心班子扩展到了8个人。那这些核心成员如何来呢？就需要开源和节流两方面结合，所谓开源就是外部招聘，所谓节流就是内部培养。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内部培养出的人才是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开源及外部招聘就成了重点。首先要确定人才在哪儿。当时我们团队在向技术方向转型，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公司在广州，但广州这边的技术人才储备是不够的，同时整个广告行业的人才分布也大多集中在北京。基于这个角度，我们人才战略的第一个决策就是在北京成立一个研发中心，解决了人才在哪里的问题，这是招聘中非常关键的环节。其次是要确定所需人才类型，当时广州的技术团队主要是 PHP 后台研发相关的人才，人才盘点后发现还缺乏两类人才，一类是算法人才，一类是能够支撑流量、高并发、低延时、高稳定性的工程架构相关人才。确定去哪儿招什么人这两点之后，团队组建的基调就定下来了，接下来就是具体的搭班子环节了。其实早期组建团队，技术 leader 的个人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当时6个核心成员中就有3个人是通过我自己的关系挖来的，剩下的再通过招聘和内部提拔来补充。至于如何吸引这些核心人才的加入，有几个关键点。首先，你做的事情要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能不能把大家聚在一起的先决条件。技术在广告领域有很多可做的事情，包括当时我们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变现产品，日活接近2亿。如此大流量的产品背后的算法工程都有很大的挑战，也能带给大家很大的成就感。其次，对于公司未来发展要给出一个相对公正客观的分析，我自己加入本身就代表我是非常看好这件事的，因此在招聘时我会跟候选者分享我对未来的看法，至于对方是否认可就要看双方的互相选择了，也取决于对方认不认可我们在做的事情。但对于创业公司来说，这种冒险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冒险精神，大家很难走到一起创业。最后，作为创业公司一定要在待遇上给到位，特别是金钱上，不能给特别多的话，期权就得到位。对于核心人才，我们当时在期权上做了比较多的倾斜，越早期加入倾斜的比重就越大，毕竟这些人才过来也是需要冒风险的。即刻时间问，您提到 Movist 技术团队分布在广州、北京两地，能分享一些您在跨地域沟通和管理上的经验吗？王平回答，目前整个 Movist 有180位左右的技术人员，涵盖研发、QA 和运维，基本是以1:1的比例分布在北京和广州两地。另外还有我们在海外收购的公司中也有研发团队，所以还涉及到跨国团队的沟通问题，都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每家公司来说，沟通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即使是面对面沟通都有可能出现误差，更不用说跨地域沟通，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在实际管理中，我们一般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去尽量解决。首先，在业务划分阶段就做好准备，尽量让不同地区团队负责的业务都相对独立，减少跨地域沟通的频次，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其次，即使各地区的业务相对独立，依旧无法避免跨地域沟通，这时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定期的沟通机制，从管理团队和一线执行团队两个层面做好沟通。管理团队层面，我们规定每周必须有一次当面的沟通会议，同步之前的工作进展，明确之后的工作规划。 同时，对于遇到的问题，比如哪些问题需要在短时间内就解决，哪些是中长期的问题需要持续关注，都要在管理团队内达成共识。一线执行团队层面，我们会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尽可能减少信息沟通中产生的偏差。同时，对于一些重要项目，我们会安排相关人员出差，通过这些方式尽量去缓解跨团队沟通的问题。但如果说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这几乎是不现实的。跨团队沟通中的问题或多或少都会存在。我们作为技术 leader 要做的就是尽量把这些问题控制在一个相对能够忍受的范围内。其实不论是本地沟通还是跨地域沟通，对于一个团队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员是否能知道团队的目标在哪里，以及是以什么样的路线去达成目标。另外，在向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已经走到哪里，未来还将走向哪里，这些对于整个团队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也许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关注，但我相信优秀的同学一定会主动关心这些信息。因此，作为管理者，我们就需要在团队层面做一些事情，安排一些场合，比如季度沟通会，来对整个团队做阶段性的复盘，并对阶段性目标进行重新锚定。如果跟之前设定的目标有差异，就要说明为什么会产生偏差，以及在这样的偏差下，我们要做哪些调整，下个季度还要做什么事等等。这些信息我们都会在全体范围内做集体性的沟通，确保在大的战略和战术执行层面，大家获得的信息都在一个基本面上。但坦白地说，这件事其实是做给优秀的人，愿意主动关心团队动向的人看的。即刻时间问，最后对于有志于成为 CTO 的技术人，您有哪些建议？王平回答，如果想往 CTO 这个方向发展，首先不要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单纯的技术型人员，因为当你往更大的事业和格局去走时，你要把自己技术人员的身份先放一放，要更多的考虑业务，考虑自己如何把技术和业务结合起来，推动公司业务往前走。公司之所以是公司，它有它的商业模式和生存之道，这时如果你的目标不能和公司目标很好的结合起来，就很难成为公司发展中的关键人物。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技术人员的身份先放一放，稍微淡化一下。第二点是管理，很多技术人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有时难免会觉得别人的技术都不如自己，跟其他人组成小团队做项目，效率还不如自己一个人上来得快。但如果你的职业目标是 CTO， 那就一定要从单兵作战的思路演变成团队作战的思路。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需要想办法走出舒适区，想办法做好管理相关的工作，比如如何制定整个团队的目标，如何拆解目标，如何带领团队一步一步实现目标等等。同时，管理并不像技术有定式，需要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实践、反思、复盘，直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管理实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能长久去做的事业方向。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选择的方向是否具备社会价值，是否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二、选择的方向是否具备战略纵深，不是3到5年就到头的，而是可以做5到10年甚至更长远的做下去的；三、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这里的喜欢不是单纯的爱好，而是你相信这件事，哪怕到最后失败，你都坚信这件事是对的，你依旧有热情沉浸其中去享受。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